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今天节目开始还是要提醒各位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哈。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最近几天一个非常热门的体育新闻这个新闻其实跟体育比赛本身并没有关系哈，由于这是一个意外一个失误本来不应该成为特别热门的一件事情成为了热门很多朋友应该已经猜到了，我们接着说的就是前几天的这个今年的这个赛季的哈欧洲冠军联赛16进8的这个抽签仪式是由于欧足联官方解释由于一些技术故障导致这个抽签呢是抽了两次，第一次抽签的结果因为确实是出现了一些规则上的这个漏洞被这个媒体和电视转播已经捕捉到，所以呢很多的这个球队俱乐部提出了抗议，所以在抽签结束大概2小时应该是差不多左右这个时间之后，然后欧足联又宣布这个抽签的结果不算数，重新在1个小时之后，也就是第一次抽签之后的3个小时之后举行了第二次抽签，重新又把这个对阵给抽了一遍。当时我看很多朋友这个评论最多一句就是叫活久见，什么活久见，我活了这么久第一次见到这种事情在这么一个高规格的世界顶级的体育赛事当中由于这个抽签规则的不完善，或者说抽签现场其实是出现了一些你说有意也好还是无意也好的这样的操作的问题导致抽签是重新抽了一遍，这确实是很罕见甚至我第二次这个抽签我还看了当时第一次抽签的时候呢是由一个这个主持人加一个嘉宾两个人共同来转播的这个抽签仪式，第二次抽签的时候突然发现只剩一个人了我说那嘉宾去哪儿了，走这么快吗？后来第二次抽签结束之后，这个主持人还解释说这个嘉宾老师解说完了第一场这个抽签之后马上换衣服就直接去踢球了，参加球局了后来使劲给他打电话一直都没接，估计踢得正酣还不知道这个事儿，所以第二次这个时隔3个小时这个重新抽签就只能由这个主持人自己单口来完成了。所以今儿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一聊体育比赛的当中的那些规则设计上的漏洞。其实昨天欧冠的这个事情一直以来都有一些所谓的争议因为这个欧冠抽签大家就总会觉得说这两个队话题这么足就总会被抽到一起连续很多年我们在抽签当中都会看到所谓的这种强强对话也好，或者说这种恩怨局也好都会有，所以呢就一直有媒体球迷就有一个疑问说这个抽签有没有说背后捣鬼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就在昨天这个是被大家看见了，当然你说他无意中犯的错误呢当然也说得过去但是呢就顺带之前几年大家的这个猜疑又给大家留下了更多的口实以及这个猜想的空间。 对，因为对于足球我不是特别 的了解，说实话对于足球不是特别的了解，这个当然虽然也凑合能跟着这个上场踢两脚，但是尤其对于英超英冠这个整个的比赛的规则它的设置这些年来不是说特别的熟悉了。当然整个对于大体育行业还是我们在这些年还是有着一些我们独特的视角看法和研究先来说这个事儿，这一次是欧冠1/8抽签对吧，欧冠欧洲冠军联赛 是 它应该是由各个联盟里边的应该不仅仅是第一名吧他还有一个 前几名的球队 都有机会 是 进入到欧冠联赛当中对吧，再怎么踢一轮。说这个事儿是什么意思呢，是在抽取第二组对阵的时候率先抽出小组第二名的球队是 西甲的劲旅比利亚雷亚尔。 对，嗯， 它有个规则叫做根据同组同国回避， 嗯， 就比利亚亚雷亚尔的潜在淘汰赛的对手呢，不应该包括同小组的头名出现的曼联。 嗯， 也就是说在小组赛里边他俩是一个小组的， 对，所以在淘汰赛第一轮他们两个就 不应该再碰了。 对，就不能再碰 了，小组你们俩也已经踢过了， 是 吧？是。那么你再进入到八分之一决赛里的时候，他不叫做同组同国嘛。 嗯， 那这个比利亚雷亚尔呢，他是跟曼联属于同组， 嗯， 就不能在一起了。结果一说啪，曼联出来了。 嗯， 哎，这啥情况？ 大家都懵了， 懵了。那现场决定，那重抽吧。 嗯， 就抽出了另外一支英超的球队曼城。 嗯， 但这个过程呢，大家说那你说重抽就重抽啊？ 对。 那为什么曼联的这个球，我们知道它球外面你都是一样的嘛，就是这个签为什么会放在这个池子里面？ 嗯，按理说它不应该出现在那个池子。 没错。 嗯， 你这个池子里就不应该出现这事儿。 嗯， 好吧。然后呢，知识还没完。 嗯， 那么在抽取第三组对阵的时候，西甲球队马德里竞技先给抽出来了。那现场的这个，现场有一个应该算是指挥者，叫欧足联的秘书长，乔治马尔凯蒂。然后呢，就根据这个抽签仪式的主管，就说不要把曼联的这个球呢再放回到抽子这个池子里面了。因为之前他不把曼联已经抽出来了嘛，但是错误的抽出，他也不叫错，反正这个操作是有问题，曼联就不应该在那池子里边，他把曼联抽出来，就意思你抽出来了，这球就不要再放进去了。 嗯， 那么这个马竞的潜在对手也就没有曼联了，因为你这池子里就没有这个球队， 对， 也就是你不可能再把曼联抽出来了。 嗯， 那整个这个评论就是说呢，由此可见，在抽取马竞的对手当中就没有曼联。 嗯，但其实马竞 应该 是有曼联， 可能会碰到曼联。 对， 他把这球拿着，你就不可能碰到曼联了吗？但是不少一个球队，他再往里放一球，就是你比如说你少一球，你不能就少放了一个球，放了利物浦的抽签球，把这利物浦放进去了。但是这利物浦跟他又是来一个小组，好像又是同一个小组，就是他整个规则都是最后都是乱的， 完全乱了 啊。那最后马竞抽到对手是谁呢？哼，拜仁。 拜仁慕尼黑 啊，拜仁慕尼黑。然后就回顾了一下，说马竞在上一赛季被拜仁4-0就轻松的拿下，就是说这个马竞就无法接受。说我本来我能抽着，可能意思就我不怕曼联，但 我 怕拜仁。 哎，对，你凭什么不让我跟曼联踢？ 对，你凭什么让我失去了可能抽到曼联的机会？ 对， 还往里放了一利物浦。最后反而就大家就对整个这个过程非常的不满意。最后结果是什么？结果是 重新抽了。嗯， 对吧？ 这个事儿确实非常罕见。我印象当中，这个抽签仪式啊，包括像欧冠呀，包括世界杯啊，其实每年也有这个抽签仪式。我还记得咱们中国队2002年参加世界杯的时候，那个抽签仪式也是万众关注啊，都希望这咱们中国队分到一个稍微弱一点的组。当然那个组最后咱们是跟这个巴西、土耳其一组哈，那个抽签也是非常受关注。其实这些足球的抽签仪式哈，都是现场转播的，而且几乎采取的方式都是这样的。但说这样说，就是被大众抓到啊，你转播当中出现很明显的问题，然后被抓到这种情况，这真是第一次出现。其实再有我觉得更戏剧性的是后面他马上决定重新抽签，因为当时就很多的媒体报道出来说，很多的俱乐部都已经向欧足联申诉了，说你很明显的一个错误，你为什么还要让这个抽签结果来算数呢？就是说这抽签不能算数，因为这中间很多的错误产生， 所以重抽了， 要重新抽一遍。当然我觉得从这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其实对于这种抽签的这种所谓下面的这种暗箱操作呀，大家早已经有这种猜测啊，这回是被抓到一次。但是我就换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欧足联的这个做法哈，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更深一步的去思考的。就是如果按道理说，他就坚持这个抽签结果啊，这个事情过两天等舆论平息下去，啊，可能也就会过去了，这是一种处理的方式。但是他其实我觉得反应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北京时间应该是昨天晚上7点整， 第一次抽签，结束之后就有这个问题，后来他们就紧急内部讨论，在不到九点八点多的时候就宣布说，就欧足联官方就宣布了啊，由于这个技术故障，我们决定重新抽签，然后在时隔三个小时，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的十点，又马上组织了一轮重新抽签。 嗯 啊，我觉得他整个的这个反应速度和这个处理问题的这个机制啊，我们先抛开说到底有没有猫腻这里边， 嗯 啊，我觉得这个处理的方式啊，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因为其实，在体育比赛里面或多或少，这个也都会，其实每个运动都有一些所谓这种规则设计的漏洞啊。只不过是，我还记得咱们今年节目也说过一个青岛马拉松啊，今年最后到底谁是冠军啊，这个争议，他就是说这个规则设计，如果是一般情况不会出现这种漏洞。 这是这个我需要那个打断一下论论，青岛马拉松那我就不是漏洞的问题， 那不是漏洞， 那个是对于规则掌握的不熟悉的问题。 嗯， 我就话说的轻一点，我可能说一句更严重的话，算了，我怕这个得罪太多的人啊。就这个是对于规则掌握，也就是说对于国际田联延伸下来的马拉松比赛规则了解不清楚的问题。 嗯， 这都不算那个设计漏洞的问题。 嗯。 再回到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欧冠抽签这事儿， 嗯， 刚才论说，我记得你说了一个，就是有没有猫腻或者暗箱操作，可能大家都有这个猜测哈。我觉得还是仅仅是猜测， 嗯，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证据， 对 啊，证明， 嗯， 这个东西它是暗箱操作，我们只是去猜， 嗯， 那就比如说，我们讲看图说话， 嗯， 给你一幅画，每一个人说出的分析都不一样， 嗯， 啊，就是我们咱评书里面说过一句话，叫一样米养百样人， 哎， 是吧？一幅画咱能说出无数的这个背景来。那么对于这次欧冠的这个抽签，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嗯， 但是咱不能说它是暗箱操作，因为没有证据， 嗯， 除非你就是警方啊、检察院啊介入啊。我记得之前有过对于国际足联的一个丑闻， 嗯， 布拉特当时的这个问题， 嗯， 等等是。暗箱操作啊，行贿受贿啊，洗黑钱啊，等等等等。后来结果是什么？我忘了， 判了 是吧？ 嗯， 就是其实对于足球，国际足联， 嗯， 有过曾经的这种黑幕， 嗯。 再说回到抽签这件事上来，我现在依然不觉得，我说我的话， 嗯， 我依然不觉得这是一个设计上的漏洞。 嗯， 就是欧冠多少年了？ 是。 他的这个抽签啊，延续下来之后，他设计上是一定没有漏洞的。 嗯， 就比如说同组同国， 哎， 这你不能抽在一起。这本身我觉得在规则设计上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嗯， 而且在整个抽签规则之前，你像我们举例，咱们在参加任何一个活动， 嗯， 不管是比赛也好啊，然后是考试也好啊，啊还是什么评选也好啊，一定在参与之前有一个详细的规则说明。 嗯。 啊，你所有参与的人都需要认真的去研读， 嗯，第一步干嘛，第二步干嘛，第三步干嘛。 哎，在这个出来之前还会有一个征求意见稿。 嗯， 征求意见稿咱们说那这其实是这个全球的操作的这个结构差不太多。 嗯， 在所有参与欧冠的球队，各个国家的足协参与之前，俱乐部参与之前都会给这些俱乐部发一个欧冠的规则。 嗯，是 对吧？那你选择参与的欧冠评选的规则是什么？然后小组赛的规则是什么？如何这个八分之一？然后再怎么样踢总决赛，在什么地方，包括什么地方举行？所以在正式就这次抽签之前，我觉得各个俱乐部和各个国家的这个足协都已经把这些规则，如果有漏洞的话，早就堵住了。 嗯， 他不可能说我在抽签时候出现漏洞。 嗯， 好，那为什么在现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如果追求其原因的话，我估计最后80%以上的结果是工作人员的疏忽。 嗯，人为操作失误了。 对，那基本上我觉得逃不出这样一个解释，就是现场的工作人员啊，一不小心，因为外边球长都一样， 哎， 啊，喝咖啡的一瞬间， 嗯， 哎，对对对，然后呢，跟这个朋友交流的一瞬间，哎，拿错了， 嗯。短路了一下啊，忘了把 这 球放进去了， 因为它外边都一样，由此证明啊，我们外表是一致的， 嗯， 代表我们的公平性。不知道他是谁，哪个球队是哪个球队，啊，一不小心就给他放到里边，那这样导致了一个失误。那导致失误的时候，由于现场应急不够，及时处理不够及时，导致没有把曼联再放回去。 嗯， 又 引发了后面的一系列事物， 引发后面放入了利物浦，然后又引发了等等出现的一系列的事情，导致了各个俱乐部无法接受这一轮的抽签结果。但我们经过这个评审委员会，什么俱乐部同意，决定再抽签一轮， 再抽一轮。 最后谁也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受到处理。 嗯， 那工作人员疏忽嘛，外面都长得一样嘛，我就喝了一口咖啡，一回头这球呢是吧？我就往里放。但是这事儿就是值不值得去细抠？ 嗯， 啊，值不值得细抠？ 嗯， 博尔特为什么在100米决赛的时候，抢先起跑被罚下？ 哎，嗯， 那他的队友牙买加人顺利获得了比赛的冠军。 是， 但博尔特已经退役了。 嗯， 有人细究这件事吗？ 是， 那细究的人，博尔特说：“那我就抢跑了，你就被罚下了，你说怎么办？” 对，嗯， 是不是？ 是 你怎么去细究这些体育比赛当中出现的因为运动员或者工作人员的疏忽而导致比赛结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嗯， 他无法解释啊。 没错， 这事儿泰森为什么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是吧，在没有第一回合还没有打满的情况之下上去就三拳，对方就倒了。 嗯， 而且是刚刚出狱之后的第一场比赛，大获全胜。 是， 那如果是这样一个水平互相两个人打拳击的话，那对方应该不接受这个事儿。 嗯， 那只是为了赚到了这个出场费吗？他出场又就怎么选的？很多事儿你无法去解释。你说他有暗箱操作，你有证据吗？ 对， 结果就是这样。 嗯。 你对， 当然确实啊，我觉得伴随着体育比赛哈，就一定会出现争议啊。我觉得这个争议和体育比赛也是一个有天然联系的这么两样东西啊。就是你但凡是一个体育比赛当中，就一定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争议，尤其是这种竞技性的比赛。我觉得竞速性的还好啊，竞速性的，那我们纸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啊。 那竞速人犯规了， 人 抢跑了， 抢跑了， 罚下了。 哎，去判罚啊！当然竞速对那也算。你比如说这个，当时我记得刘翔有年世锦赛的时候，被这个当时古巴选手应该叫这个对打手，后来刘翔就因为那块节奏受到了影响，就是好像跑了第二名，好了跑了第二名。然后呢，就有很多的人，当然那个也是一个争议，就是说他是不是犯规。后来那个慢镜，我印象当中重放了各角度，重放了好多次，就是看他们那个手到底碰没碰上。 碰上了 啊，到底碰上了， 明显碰上 了。看了很多次，当然最后这个比赛结果会不会更改？其实这个跟其他的一些比赛当中，比如说裁判员的这种失误啊，我觉得也是比较的类似啊，就是裁判他总会有一些，因为足球场上啊或者篮球场上这种碰撞身体接触太多了，有一些的这个所谓你说犯不犯规，那就是完全是一线之间，就看你怎么说这个事儿。 所以到这儿，我觉得这个论论跟孙杨，我们来说这个观点，我觉得观点是什么？咱不说在这个体育大比赛当中谁出现了问题，你这很难去说。 是， 裁判员出现了问题。守门员出现了问题，前锋出现了问题，那还是说这个比如说阿姆斯特朗，在环法过程当中他服用禁药出现了问题，那他队里有没有问题？谁给他的禁药呢？ 哎，药从哪儿来的呢？ 哎，你队里边有没有做这种提前的这个兴奋剂的检测呢？那整个的这个叫自行车联合会呢，你相应当地的这个组织呢， 是 就你没法去说。每个人那最后可能是落到实际上哪一个人上，当然我们把这事放大来看，咱既然超级舔团，我们来聊聊这个体育的这个事儿，又回归到这一次抽签上。那刚才我们说了，可能最后谁也不会被处理，唯一可能被处理的也就是说道个歉，对吧？然后这个某个工作人员因为一个疏忽，但是获得了什么？获得了全球球迷的关注。 对。 就是如果我们把事情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事儿本来我欧冠你该踢踢嘛，是吧？你该抽签抽签嘛，抽签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谁跟谁一组，最后你们开踢，结果这事一出，嘿，引发了热搜。 哎，有意思了， 有了流量。 哎， 出现了明星。明星跟流量，事件跟热点，他全占了。 对， 大家由此又关注了。好，那重新抽，什么时候重抽？重抽之后谁跟谁又分到了一组？我觉得是把欧冠这事儿啊推向了一个热点。奥运会， 哎， 北京奥运会2022年冬奥会，按照这个国际奥委会人有一整套的这个执行的手册， 是 倒计时500天， 嗯， 干嘛？倒计时400天、300天、100天，然后呢，他就结合着相应的，比如说征集啊、发布啊，然后什么活动啊，为什么要干这事儿？ 嗯， 国际奥委会说了，因为整个奥运周期是4年的时间，这4年的时间太长了， 是 我们必须让全球的体育不断的关注这件事儿。 嗯， 干嘛自己做活动？ 自己做活动。哎， 啊，我不能说2022年北京那个冬奥会好，4年前那个，不管是韩国的平昌还是这个再往前推。索契一完事儿，咱4年不干活了。 哎， 那大家不关注这事儿了。 嗯， 你到时候怎么把这热点引爆呢？就是说，咱叫这个小火呀，一直咕嘟着。 哎， 锅一直咕嘟着。我倒觉得这一次欧冠小组赛的这个抽签，不管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引发了大家对于欧冠这一次的热点持续的升温。 嗯， 他们都获利了。 对， 就欧冠所有这些，你别看他投诉。 嗯。 他也获利， 所有队都获利， 所有队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组织当中的所有的人，球队、球员全部获利， 嗯， 包括电视转播， 嗯， 是不是再转一次？ 又转一次， 再转一次广告，是不是再来一次？ 所以 这事我跟你说，真是这样。 第二次看的人肯定比第一次多很多， 没错。 嗯， 你这过程当中前后的贴片广告啊，整个的这个赞助啊，他可能他有一套体系在里边，一下这热点又出来了， 嗯， 大家又会看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嗯， 我觉得整个这个产业链上所有的都获利。 嗯， 你说球迷伤不伤心，失不失望？ 嗯， 也没什么伤心的。 嗯， 大家都反对意见，一开始我不同意，你重收了嘛？ 重收了啊， 对不对？ 你 本来这个足球这事或者体育就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 对，嗯， 这把更有谈资了， 多看了边热闹更好了。哎， 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下次最好再弄错，然后再怎么样， 再抽一个， 球迷也高兴。 对。 你发现整个这事儿，哎，好像大家都高兴， 哎， 没有人不高兴。 是， 你说他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嗯， 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个接下来节目当中再来说哈。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说一本书， 嗯， 就是有一本书叫做《英超联盟》， 嗯， 这本书，哦，我觉得看完之后写得很好，就是在整个这个。你知道，在大概20年前，英超还是不，40年前，在40年前，现在是2020年，1980年， 嗯， 英超球员的工资， 嗯， 那会儿是不是应该还不叫英超吧？ 对， 就是那会儿还不叫英超， 那会是改制之前叫英甲联赛。 英甲联赛的球员的平均工资只是英国当地普通老百姓工资的2倍， 嗯， 40年前， 嗯， 现在多少钱？ 是，嗯。 他为什么这40年来的变化如此之大？ 嗯， 因为几个人啊，我们在下期里边会来说，因为几个人把足球这件事儿，把一个体育比赛变成了一个文娱活动， 嗯， 引爆了整个这个行业它产业链的爆发式的几个式的增长。 是， 那又说回到这一次的这个直播，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体育简单的体育事儿， 嗯， 这是一个热点事件、文化娱乐活动， 嗯。 大家看这玩意儿有意思， 对，嗯， 就是如果我们往这方面去理解的话，也就无所谓这事儿谁出了错， 对，谁对谁错，好像在这个最后的结果面前啊，大家好像确实昨天重新抽完以后啊，也都表示都接受，都挺好。当然啊， 都接受。 对，我们话再说回来啊，就跟我们说这个里边到底有没有暗箱操作以外，一样哈，我们没有证据啊，但是这个事件是不是刻意而为之啊，还是就。无心插柳哈，造成这么一个结果哈，我们当然也没有证据去推断哈，但是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聊的这些体育文化活动，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啊，究竟这里边谁犯了多严重的错误哈，我们要去深究他的责任啊， 好像发现没有必要。 哎，对，确实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确实这个事情反正从目前最后的这个结果来看，确实好像没有哪一方说，我特好像唯一不满意的就是皇家马德里队特别不满意，因为他们 重抽了， 因为他们第一次抽来的对手特别弱，而且他还发了一个声明特别有意思，说因为皇家马德里和他第一次抽出来那个对手啊，他们在第一次抽签是第一组被抽出来的，就是说他的皇马的这个声明是。我们的这个抽签结果发生在你错误发生之前，所以我们的结果不应该改。 这戏演都够足 了，你往后边重新抽，你后边重新抽，果不其然，皇马第二轮第二回合啊，第二次抽出来一个 比利时时候很强对手啊，好像我看我昨天也看了半天各队的反应，只有皇马俱乐部又提出了抗议啊，但是最后也都不了了之啊。当然，关于这个事情，我相信后面还会有很多的话题啊，包括等比赛正式踢起来的时候啊，相信大家还会想起这次事件哈、啊。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我们后面几期节目哈、啊、也会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跟大家展开分享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啊。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里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北京市哈全民健身哈体育事业的发展了哈。最近呢正在举办一个线上的一个活动哈，不知道很多朋友有没有关注哈，这是咱们东城区哈正在举办当中的第七届了哈，行走健康徒步大会啊，线上的活动哈，今年呢也是受到这个疫情的干扰啊，所以其实每年我们这个活动在线下都会有来举办的，今年呢是来到了线上。其实近几年呢，我们全民健身从线下转向线上，或者说是线上跟线下相结合，也是取得了很多的进步还有发展啊。我们的全民健身活动的组织形式呢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哈从事这方面工作很多年的一位专家老师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东城区全民健身体育事业的近些年的发展的变化。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欢迎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是来自于东城区体育社会管理中心的刘广全老师哈，欢迎刘老师的做客。 好，谢谢。 其实我刚刚说啊，这个第七届啊，咱们举办了七届这个徒步大会了，东城区的徒步大会。前几届都是在这个线下有哈、啊，今年是由于这疫情关系，是第一次全面的转向了这个线上 活动 啊。所以咱们这第一届应该是在哪年开始的？第一届 应该在2015年了 啊，15年开始的。 对，那时候。咱们在全北京市各个区县都开展这个徒步活动。 对， 这个项目啊，是关键是门槛比较低，参与人比较广，健身方式很随时随地，都可以，只要您愿意走出来，咱就可以进行这个健身活动，所以在2015年，在北京市健身这个徒步协会，这个。算是带领下吧，还有东城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了咱们第一届的这个徒步健身活动，东城区呢利用这个徒步，展示咱东城区的这个体育文化，然后同时也展示咱东城区的这个健身的路线，还有一些风土人情， 其实说到这个东城区徒步哈，我还真的挺感兴趣的，因为其实大家说到其他，北京的这种远郊区啊，这种徒步一般都是在这种比较成熟的公园景区里边啊，比如说什么山呀、什么河啊、什么湖啊，但是在就比如说东城区这样的地方来举行这种线下的徒步活动，它所经过的这些线路，我觉得其实更能代表咱们北京城的这种老北京文化跟特色的。前几届这个线下的线路一般都是经过哪儿？是不是把东城的这些名胜啊、景点啊，包括非常有北京味儿的这种地方也都能串起来？ 哎，对对，让大家一想啊，这个徒步可能就得走出户外，走出大城市，但是咱们在东城区呢是一个核心区，可能大家感觉不到说我有一个像样的徒步，为什么呢？因为道路窄，交通多，在多方的这个协调下吧，还有咱们市徒步协会几个老师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找出了一条比较适合大家这个徒步的路线，基本上我每年走的是永定门 啊， 起点或者是终点，起点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设在这个明城墙。 哦， 实际啊，明城墙这个公园啊，从园林局建成之后，它已经很适合大家徒步了。但是我们起点 放在这个明城墙，终点放在永定门。在这个过程中啊，主要路线咱是沿的是护城河。 哦，护城河走的。 对，这是咱们北京市打造一条很好的一个水域。 嗯 啊，又体现了咱老北京的一些风景。 嗯， 途中路过了咱们东华市的这个这叫光明桥。 光明桥啊、 哎，然后还有一个角楼。 嗯， 就是近几年才建起来的角楼， 就是在左安门， 左安门， 左安门那角楼。 对，然后途中还有咱们可以看到的这个龙潭公园， 嗯， 还有现在刚刚落成的龙潭中湖公园， 嗯， 还有咱们这个玉亭桥公园 啊、哦， 哎，最后终点设在明城这个永定门， 嗯， 这个咱们也是，这个楼也是修建了多年， 对， 啊， 嗯， 实际那个公园也是一个很好一个全民健身的场地。 嗯，没错， 因为咱们这些公园基本都是免费的， 嗯， 所以在居住周边居住居民都特别愿意上这些地方去健身。 嗯， 咱们利用这个徒步这种形式，把咱们北京的这种古建文化的哎体育文化全给进行一个系统的宣传。 是，而且终点这个地方永定门也挺有意义的，因为永定门也是咱们中轴线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咱们北京的中轴线。而从明城墙出发，刚您说这几个地儿我觉得非常有特色，而且有老有新。刚您说那个龙潭中湖公园，我印象没错，是不是就是以前北京游乐园？ 哎，对对对对，现在也打造成了一条一个很好的全民健身的健身公园。 嗯，所以说我觉得尤其是咱们北京的朋友哈，我觉得去到那儿沿着这条线路走一走，心里边还都挺有感触的。因为可能大家小时候这个北京游乐园可能是每一个这个咱们生活在北京的朋友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啊，相信大家都去过哈。 没错没错 啊，现在看到其实旧貌换新颜了啊，去到熟悉的地方发现看，哎呀，焕发了新的生机。而且作为另外的一个，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也是咱们全民健身未来可能会承载很多的朋友啊，去那儿健身，去那儿锻炼的这样一个场景啊，我觉得还、 实际今天咱们这个徒步啊， 嗯， 就是最先的计划是咱们走的是线下、 哦， 终点就设在中湖公园 哦， 因为今天刚刚打造完成之后，东城呢，结合区里啊，还有这个市里头，在这个公园内呢，打造了一条健身步道， 嗯， 还有装了一些很多健身设施， 嗯， 我们在前期呢，在那儿也举办了一些。算是体育文化活动， 嗯， 已经看到很多市民到那里进行自发的健身了， 嗯， 有徒步的， 嗯， 有跳舞的， 嗯， 还有一些咱们已经搬离北京很长很远的到远郊区县的、 哦， 回来到这个公园里体验一下当年的游乐园的这个风采。 是，我觉得刚刚刘老师说完哈，咱们也不妨自己去走一走，因为今年我们这种大规模的线下活动啊，没有条件组织，但是不妨碍大家平常自己个儿锻炼的时候，沿着刚刚我们说的这条线路走走，哎，我觉得能走一圈，应该不管从这个锻炼的角度，还是从整个看北京的这种风光啊，去收获这种历史文化的角度，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线路。 然后 大家没事也可以继续走一走。但是今年啊，第七届我们是搬到了这个线上，也是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啊。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东城区的这个全民健身发展来讲，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啊。我不知道搬到线上之后，我们今年的这个大概的组织形式是怎么样的？就是大家是以什么方式来参与？然后目前大家参与的这个热情怎么样？ 现在啊，咱们这个第七届改为线上之后呢，咱们前期大家可以上网进行注册， 嗯， 到本周末，这样的话主要是有一周时间让各个。这个健身爱好者来进行一个报名工作， 嗯， 实际我们这个小程序啊，是由咱们北京徒步协会， 嗯， 北京市徒步协会给咱们东城区专门打造了一个，云上中轴线， 嗯， 这么一个小程序，报名方式很简单，大家只要在咱们微信公众号里啊一搜索就可以， 嗯， 然后在上边就直接点击，咱们已经把这个报名方式还有这个本次活动的这个。规则已经都上线了， 嗯， 今天早上我还特意打开，我也登录了一下 啊，你看看， 已经有300人左右已经开始报名参赛了 啊，就是第一天， 对，今天是第一天 啊， 我们也正在区里的各个这个组织网络呢， 嗯， 进行了发这个通知， 嗯， 参赛通知， 嗯， 然后大家注册成功之后，从下周一， 嗯， 应该是13号， 嗯， 到17号，5天。 嗯， 每天至少打卡500步， 5000步，5000步 ， 对，因为咱们不想让一些年龄大的人脱离咱这次活动， 嗯， 因为年龄大他可能不能剧烈运动， 对， 啊，所以咱们呢，设了一个比较低的门槛，5000步，然后正常哈，一般都在7000步以上 啊， 这样就参与人更多， 嗯， 大家呢，你登录之后每天关注咱这个小程序，晚上呢你。一是你用早晨休闲时间专门去走，也可以用每天你总积攒数都可以这步数，然后上传数据就可以了。最后咱们由后台进行数据统计，通过你一周你能走的步数，咱们还要进行一个排名。对 啊，其实这种组织形式相对的很开放，其实也面向的不仅是生活在咱们东城区的朋友啊，在其他地方呢也可以来参与， 实际是可以的，因为线上啊，咱不分区县， 是， 但是呢，重点我们呢是在东城，您在东城的居民，在东城的单位，不管是中央市有单位，还是有武警部队，都可以，您利用您的休闲时间，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利用你身边的这个，公园，或者单位的这个小广场，都可以进行这个健身，通过你的这个线上方式，能够督促大家呢，在一段时间呢，养成一个健身的习惯。 是，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我们举办这个线下活动和线上活动，其实它的目的也是相近的，其实都是通过要么线下活动的举办也好，或者线上这种开展也好，或者对大家督促也好，其实希望就是大家还是养成日常锻炼身体的这样一个习惯。 对， 啊，就通过这样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线下办一个活动，大家去，哎呀，觉得今天在线下很高兴，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很好的事儿，然后自然而然在。后面的生活当中自己也尝试去做，久而久之啊，形成这种日常锻炼的这种习惯，能坚持下来。 对， 其实线上其实也是这样，线上只不过通过另外一种有一点点这个竞赛的方式，就是让大家相互来比较啊，是你走的更多还是我走的更多，通过这种方式也是促进大家、督促大家、引导大家吧，应该说，来养成这种日常锻炼的习惯。其实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讲，其实线上线下它所达到的这个目的是相近的，只不过是具体的表现形式，我们是把大家组织在一起，我们安排好线路大家来走，还是说让大家相对比较自由开放的去选择自己方便的时间跟线路去走。 对，咱们这次比赛结束之后呢，还能给大家做一个电子证书。 哦，还有证书， 哎，大家可以在这个线上直接下载就可以。哎，这样可以在咱们朋友圈里啊，大家秀一秀。 其实啊，刚跟您聊哈，我当时还想，我要提个建议，我觉得咱这活动周期时间太短啊，只有一周时间，我觉得完全可以拉长一点，拉长到一个月的时间，其实让更多的朋友都有机会参与到这样一个里边，因为我觉得其实线上和线下的一个区别，可能线上它受到的 灵活一些， 对时间空间的限制要相对更少一些。比如说线下的活动，我们就组织那一天，那有一朋友可能啊，觉得确实真有事儿， 对， 或者突然有什么紧急的情况来不了了，会觉得很遗憾啊。但是线上呢，其实任意挑选自己方便的时间、自己方便的地点都可以去，相对更灵活。 对，其实大家只要关注了东城区这个云上军中线这个小程序，咱们还以后期啊，还会有更 多的 赛事。 。 对，因为在这次活动之前已经结束了几期了，因为要随时可能在这个小程序上进行公布，大家都可以积极参与，不只是一次，也有可能以后越来越多， 也欢迎大家多关注啊，后边还有很多的活动等待大家去参加。其实聊到这儿，一样跟刘老师聊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全民健身发展哈，以这种线上和线下的这种形式哈，其实在近几年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的哈，尤其是随着这个疫情的到来，我们现在也是这个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这样一个状态哈，所以很多的这种线下活动其实现在都在寻求向线上转型，或者说寻求与线上的一个结合。那么本来在线上的一些产品，他们反过来也很希望跟线下这样相结合，所以我觉得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组织形式啊，其实是近几年我们全民健身事业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变化。 对， 那么您从事这个全民健身工作也已经很多年了，能不能也从您这个工作这么多年的这种经历上，也跟我们分享分享您对这方面有什么感受？ 我从业时间是不短了，算算刚才一想也有20年了。 20年了， 在当年也是咱们以线下为主，那时候还没有体现到说线上这么一个活动这种形式，这可能也受咱们这个算是技术水平吧，科技水平各方面发展影响， 才出现这个线上这两个字。 嗯， 实际我们在这个全民健身过程中啊，在这个近两年这个线上活动之前，我们已经尝试了这种线上活动， 嗯， 还有线下结合的。当年大概在五年之前了，我们有一个全民健身这个广播体操这个项目， 嗯， 这主要体验是一个职工体育 啊， 想当时增加咱们参与人的广度， 嗯， 在一个便于组织的形式，我们实行了一种线上线下。那时候的线上比较简单，就是要求各单位你录一个视频， 嗯， 刻成光盘或者 U 盘， 嗯， 拷给组委会就可以了， 嗯， 这只是一个初赛， 嗯， 您各单位只要组织人员，我按我的规程要求 交视频， 对，交视频 啊， 评分线上这儿我也评分， 嗯， 为什么以前有些人不理解？因为你只有线下的分再加你现场的一个线下的分合在一起，才能体现出你一个队伍的水平来。广播体操很简单，你要想做标准了不容易，所以那时候我们呢专门就考虑这个，让你很方便，在单位你就录视频。 嗯， 哎，我要求你一个队伍20个人，好，你把视频录好，用固定机位，因为好多人有摄像标准的，他们会跟踪，这样不便于参赛员使用。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一要求就是固定机位，把你所有参赛人员给我拍进去就行，你场景你自己挑。 嗯， 所以那时候很方便了。做了几期之后，就是得到咱们驻区单位很高的表，这算是响应。 嗯， 然后通过线上。这个我也请裁判请给他打分，拿这个分加入他线下的分，最终是他的获奖名次。 嗯， 他们各个单位啊还是很接受我这种方式 啊、哦。其实， 对， 其实让现在 到现在这个疫情突发之后， 嗯， 这个小程序爆发性的增长， 对， 出现这个线上的赛事越来越多。 嗯， 现在各个协会啊，还有各个这种体育健身的这组织啊，都在研究怎么来搞好了线上这个比赛， 嗯， 线上的这种直播，还有线上的培训， 嗯， 现在东城呢也在逐渐在做这方面的这个方式，来逐渐的扩大咱们全民健身这个组织网络啊，还有全民健身这个人群啊，参与的， 嗯， 这个线上活动 是，但我是觉得您呢，已经是走在很多人的前列了啊，在当时科技的手段还没有办法支撑我们这样的一些设想的时候，您就其实已经，其实您刚刚说的那个，我们这个把视频寄过来哈，我们线上先有一个打分，做再把大家请到线下组织这样一个线下的总决赛，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很典型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一种活动组织的形式了。 对对， 这已经很典型了，只不过说可能当时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的科技没有这么的发达，我们没法把这样的流程变得非常的快速便捷啊，像现在都非常快，我今天这儿录完一个，我直接啪就上传到你这儿，我一上传你这儿，你马上就可以看到，直接就可以来打分。那这样的过程可能比我们那时候还需要寄过来也好，或者是考过来也好，这个时间要短很多。但是我觉得整个的组织形式其实您那个时候就已经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算很完整的这样一个线上线下的模式了，算是。 对对对，因为现在也加咱们5G 嘛， 5G 房 能让咱大的数据能够及时上传，这也提供了很好的方便。 嗯，对。越来越快哈，但是您那时候的组织形式，我觉得就是哎，真的当时已经挺先进的了。所以当近几年哈，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我们这个其实线上线下结合的这种方式越来越多的，而且结合的这样的一个，不管从深度还是广度哈，都是越来越好的啊。您再回想起您那时候初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这种概念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感叹，就是觉得哎呀，我们现在这个全民健身事业现在又多了很多新的手段跟方法。 对对对，现在给咱们建了一个新的平台， 嗯， 所以更好的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咱们全民健身。 嗯， 现在咱们百姓的这种科技水平也是在逐渐提高， 对，都自己玩的都特别溜， 手机啊， 对， 智能手机用的特别的灵便，什么自己开主播，自己开拍视频，经常能，因为我们经常搞活动嘛，跟咱们各个团队有交流，他们有些加了微信的，加上各种微信号了，他们会发一些视频，我们都能看到。 对， 就是、也愿意有时候在我们的搭建平台上把自己的视频想分享给我们。 嗯，所以我觉得这样也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啊，更促进大家去参与到这种活动当中，因为他参与之后，他有很多可以分享的内容和素材。 对 啊，就觉得哦，参与这活动，我能拍摄这么多东西，我可以分享给我的朋友去看，发到各个群里啊，发到这个朋友圈里边，所以他们这也是一种额外的动力， 没错， 来参加了啊。所以我们真是感叹这个科技的发展还是挺快，而且我觉得大家这个使用起来哈、啊，就是从这个操作上。也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像我们前些年哈，我们还觉得哈，就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父母嘛，或者说我们父母再上一辈，爷爷奶奶那辈人啊，觉得他们用智能手机用得了吗？觉得这么这操作，哎呦，现在我可看，哎呦，就我爸我妈，包括这个家里还有他们上一辈的人，哎呦，我一看那操作真的是，我觉得比我玩的都溜啊，各种的软件使的啊，特别的熟练， 比咱们年轻人可以用的软件还要丰富， 还丰富， 对对对，因为咱在全民健身广场中啊，大家能看到。大部分人都在说，我组织委员会给你们专门请了这个摄像师给你们分享这个图片，让你直接下载就行。但是他们还不够，都自己带着自己的专业设备，进行现场直播，然后把自己拍的最好的这个体育健身的这个最亮丽的一面，要分享自己他身边的朋友，每次比赛都是。一个获奖的，还有他们在比赛过程中的，同时还有像咱徒步过程中啊，我这一个很好的景点儿，或者在徒步行走过程中，我这边有一片花园很漂亮，他们可能随时要停下来拍一些这些花絮，然后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啊，还有社交网站、啊、进行一个分享， 所以说、啊、从这个全民健身的这个快速发展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科技的快速发展，还有我们人们的这个生活水平啊，幸福指数的提高啊，这其实都是在我们全民健身怎么能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也可以总结出来的。另外今天节目、啊、还有一点时间，最后也想请问一下刘老师啊，东城区其实近几年在全民健身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像您刚刚讲的，也做了很多的尝试，有线上的，有线下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在未来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可以让我们在未来大家也可以享受到这种更好的全民健身服务的。 希望大家就是多多关注咱们东城吧。咱们算是中心区。中心区有中心区的特点。咱们各项工作可能以安全为主。但是体育，全民健身是永远没有边际的。永远要考虑咱们，各方面人群都要能参与。哎，老年人、残疾人、青少年、在职职工、武警部队，我们每一项活动都要考虑到咱们参与的人群。有专门的老年性的体育活动，也有咱们这个职工体育的。所以咱们，东城区政府也相当支持咱们这个体育事业。所以每年有专项的这种经费，能保障咱们做更好的全民健身活动。同时呢，还利用咱们现在腾退的空间，给咱们老百姓啊，这个修建了，大中小型的算是健身设施吧。还有现在科技水平提高呢，也会逐渐的增加一些科技水平的这个健身设施。您可能一拿手机一扫码就能体验出我怎么来健身了，这个健身器材，或者说你我再一扫码，我这个健身设施怎么来使用。怎么来积分，这都是以后咱逐渐都能会体验出来，在你身边就能有。甚至说在你身边出户就能告诉你有几条健身路线。这咱们在东城啊还在逐步在完善。现在在体育活动方面啊，咱职工体育现在还有许多需要大家在关注的，像拔河，还有广播体操，为什么我强调广播体操？因为这个项目啊，就针对职工来说比较方便，您有个空间就可以健身， 对， 你工作再忙，出来五分钟 是， 对，因为上午下午都可以，再一个就徒步也是，您中午休息时间不要说就是静止休息，哎，最好走出来， 对， 运动运动， 是， 走上半小时，哎，这样可以更好的。参加把自己身体搞得更好，你身体好了才能更好的为国家做贡献嘛。 是啊，确实这个近几年的变化很大，而且未来的变化呢可能也会更多啊更快。我们看到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有越来越多我们的这种健身路线的选择呀，或者健身器材的使用啊，或者健身这种科学指导啊，这种获取